感情

季节，而你的脸颊像田里熟透的番茄，你突然起立上门，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，雨下着夜，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，燕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隔一点，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，你只是在我时的美， 不拉飞，不拉追，相随。

中期待光。